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。我多想你看见。 有很多人非常害怕改变，因为怕过程当中可能做的还没有原来好。无论如何，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突破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只要你希望去朝那个方向努力，在变化中你一定会有收获的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大牛朋友点播的。他说这阵子情绪起伏很大，知道有些事情也许不是轻易之间会改变的，想通过这首歌对自己也对自己在乎的人说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坚强勇敢地渡过难关。送上这首薛之谦的歌曲。 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，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着，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我说听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了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 一句话说，看一个女人的真面目要看她卸妆以后，看一个男人的真面目呢，要看他分手的时候，也就是分手以后，能像一个绅士一样和自己的爱告别，并且能够祝福对方。我想这样的绅士，即便是不能够跟他走下去，但这一场爱也绝对会滋养你的生命的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也有一点难过，来自萧敬腾翻唱的《我怀念的》。是啊，总是有一些难忘的人，难忘的事，会在一些纪念日的时候又被你想起。这首歌今天晚上是来自匆匆朋友点播的。 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及时低着头沉默？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？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天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谁忘了？ 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怀念，也会让我们泪流满面，那是因为当初真的很投入，也都是两个好人之间的一种美好的感情，但缘分欠费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。学着放下，学着和往事和解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周涛要送给弟弟的。今天是周亮的25岁的生日，姐姐把这首《同手同脚》送给你，祝你在新的一岁当中越来越快乐。 迷失的你，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，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。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，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之间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。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，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， 超暖心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姐姐送给弟弟。正在听节目的弟弟们应该也会有感触，姐姐真的很疼爱自己，不管年龄多大，在他们眼中你都还是个孩子。亲情就是这样的无条件给我们温暖和支持。上半时段的最后一张订单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《还有我》。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古曼朋友要送给自己的爱人的，要对你说，虽然这段时间你很辛苦，但记得还有家，还有我，我们一直支持你，老公，加油吧！好啦，听完这首歌呢，我们也一起进入到下半时段的《爱的更久点》，以后见吧。 我的心也跟着随你为

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北风减弱，有利于辐射降温，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三度左右。白天继续受南下冷空气影响，虽然天气晴朗，但降温比较明显，并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六级左右，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三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最高气温四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12月3号，新华社客户端联合网易云音乐，在北京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和杭州地铁1号线定安路站举办主题为“留声40年：那些改变你我的故事”音乐主题影像展。音乐主题影像展通过中国照片档案馆珍贵的历史照片，丰富而形象地展示了4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以及音乐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。同时，12月3号起，两列满载着音乐故事的留声专列也开始在北京地铁4号线、大兴线及杭州地铁1号线上开出。通过各新媒体渠道征集的50多个精彩音乐故事，精心设计的6个时代音乐沉浸式场景车厢，以及独家邀请10多位明星讲述音乐故事的 H5 和 AR 体验项目《新灯世界》，都将通过扫描车站和列车内的二维码，让乘客不出地铁便能借助音乐的旋律回味40年发展历程，唤起乘客别样的留声记忆。据了解，本次音乐主题影像展及留声专列活动将从12月3号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。最后再来关注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，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在西单图书大厦拉开序幕。从12月1号起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，将分别以画青春、诵岁月、说北京、祝新年为主题，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。同时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，他们将在12月31号晚和主持人、名人名家、金牌阅读推广人等携手诵读跨新年，迎接2019年的到来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立主持。浓情巧克力，爱得更9点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点歌节目爱得更9点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老歌，来自张颖朋友要送给好友闵开阳的。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永鹏演唱的《珍惜》。他说，马上你就要离开北京了，过往的那些年所有的记忆都在我的脑海中，谢谢你曾经对我那么好，我们的友谊一定会彼此珍惜的。 人在夕阳黄昏后